我国内阁总理朴丰柱考察了平安北道的一些单位，他先后到新宇州化学纤维厂造纸车间、新宇州纺织厂针织丝车间和丰年矿山丰年坑，具体的了解上述单位的200天战斗目标和日战斗计划执行情况后，主持协议会并采取了实际对策。他还查看烽火化工厂，并讨论了关于加强国民经济自理性和主体性的问题。之前他考察了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和预留儿童医院。